咁啊，阿罗汉，我哋分开咧有定性同埋呢个不定性咧两种。咁啊，定性阿罗汉啊，即系话咧佢固定咗，咁就定性。就是自从修行有功，断尽三界的见思烦恼之后，正道出世，小乘不生灭的真谛涅槃。咁啊，世间之恶已完已尽啦，咁啊，世间之善，佢总算究竟圆满。咁啊，但系佢正道呢个小乘果位之后啊。他从此沉空寂静，他再发大心来这个娑婆世界度众生，所以名为他的定性。那么原则为什么事干？他证到这个小果之后啊，就不入这个三界里面度众生呢？就因为他原先啊，咁啊，亦系咧生死凡夫，咁佢亦都系在呢个三界之中啊，六道轮回，就等于话自己啊，亦都唔知几多生几多世啊，在呢个轮回六道之中受苦。咁啊，现在嘅善根成熟啦，咁啊，得与善知识嘅开导，咁啊，或者佢自己啊。发心研究经典啊，咁了解到呢个生死嘅痛苦，咁亦都知得个出世涅槃嘅直灭落。咁既然就自己目的已达啦，咁等于话别人嘅痛苦啊，好似与自己无关，咁佢从此啊就系饮三昧入，堕于呢个无为坑啊，永不发道心。在呢个三界中啊，度呢个生死苦海轮回嘅众生，所以就名为佢嘅定性。咁啊，此一类定性阿罗汉，亦系《维摩经》里边啊，咁啊受维摩大士所呵斥一种。咁啊，不定性咧，就佢冇固定啦。咁啊，佢虽然证到小乘阿罗汉。他知道啦，唔系究竟，在《法华经》嘅五百由巡中啊，佢只不过咧系得到三百由巡，咁啊，仲有二百由巡啊，先至系目的嘅宝所。咁啊，因此佢不以小为足，更发大菩提心。咁啊，一方面系广闻佛法啊，学菩萨行。咁啊，一方面佢哋以生为事业啊，弘法治家务，咁啊上求下化，咁啊正入菩萨位啊，乃至最后正入佛果菩提，咁就叫做不定性。咁啊，若是话定性阿罗汉，那不名为大啊，咁啊一定咧要以不定性。能回小向大者，咁啊方叫做大阿罗汉。咁啊若话如是说法咧，仍然都系在《法华经》以前所说嘅。咁啊若是话在法华会上啊，咁啊佛咧普为大众受记，所谓若有闻法者，都无一不成佛啊，咁就无所谓定性。如同不定性，咁啊大阿罗汉，咁啊即系点样大法咧？咁啊大到乜嘢程度啊？咁啊以乜嘢嘅意义能够表现出佢系大阿罗汉咧？咁啊根据呢个意思咧，我就可以用十四种咧嚟啲显示佢嘅大意。嗱，第一就系、是、本大啊。就是此等阿罗汉，他本来就是大菩萨，所谓本门咧系不可思议啊！咁啊，即门即系现压在眼前，佢就示现声闻身，坐佛转法轮耳。 所以《法華經》裏面講啦，佢話佛子所行道嘅善學方便故，就不可得之義，係知眾拗小法嘅義，位於大智。佢是故諸菩薩作聲聞緣覺，是言是有三毒，是右言邪見相。我弟子如是，是方便度众生。若是话若我具足说，是种种现化时，众生闻是者，心则怀疑幻。咁啊，如是嘅经文咧，就说明此等声闻，本是系大菩萨。咁啊，现今为引导呢个暗顿根性嘅众生之故，咁啊，是言呢个声闻相啊，其实个本门就系内地菩萨行。咁啊，第二就系心大啊，就是、此等大阿罗汉发心广大，不为自利啊，且能普为法界众生同得安乐。咁啊，而阿难尊者佢开悟之后啊，佢自己就讲啊，佢话将此心心奉于尘刹度众生啊，咁就名为叫做报佛恩啊。佢又话一众生若是未成佛呢，佢终不于此取泥槃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四大名山嘅四大菩萨中，所谓大愿地藏王菩萨啦。他的心就为众生道尽方正菩提啊，若是地狱未空，他的神不成佛啊。而我们人人所尊敬啊，人人所熟悉的观音菩萨啊，他亦都以这个三时应入诸国土度众生，咁都是属于啦这个心量广大啊。咁啊，此一类大阿罗汉。咁啊，既然啊本是菩萨啦，咁啊现在不过系示现呢个小乘声闻助佛转法轮而已。咁啊，说明佢啊本来即大菩萨，所以佢呢个心量咧系特别广大，自利与共利他就名为叫做心大。咁啊，第三咧就系时节大啊。就是此等大阿罗汉，不是说今时今日才随佛出家开始修行，乃是无量劫以来已经行菩萨道。所以就《法华经》佛亦都讲，他说我与阿难同在空王佛所发菩提心。阿难常拗多闻，我常行精进啊，不是故我得成佛道，阿难都闻我是者。咁啊，在本经啊，舍利弗尊者讲，佢话我抗劫来心见清净，系如是受生都如行河沙。咁啊，有须菩提尊者讲，我抗劫来心得无碍，亦受生如行河沙，初在母胎都即。知空寂啊！咁啊，有富流罗尊者讲，佢话我抗劫来都辩才无碍啊，宣说苦空心达实相。佢如是乃至行山如来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未了开始得无所谓，都系证明此等啊阿罗汉发心已久，咁就叫做时节大。咁啊，第四咧就行大啊，就前此等大阿罗汉，虽证呢个出世空理而不住于空，咁啊等于话不定性啦。所以能入主生死中度众生之时，佢不住于生死；以精涅槃之时，亦不住于涅槃啊。所以本经就讲啊，我话渐超诸有。咁又话应身无量度脱众生，个佛际未来越诸尘类。咁啊，既然度诸有之时，能够超诸有啊， 咁啊不为生死所累啦。所以道诸有就系福德啊，超诸有啊，系属于智慧。以一念之中具足空假二观，具足福德智慧两种庄严，所以就名为叫做行大。咁第五系定大，咁定咧就系禅定啦。咁经中讲，舍利弗尊者能入八千三门，而摩诃迦叶尊者能入一万三门啊。在呢个《疑幻三昧经》里边讲，就话迦叶咁啊能入二万三门，而舍利弗咧入三万三门。虽然是尊者入四万三门，咁啊佢所入呢个禅定咧，都与本经嘅首楞严大定相应。佢所入嘅禅定有为法，固然不能动啊；无为法亦不能动。虽然照于空有啊，而不为空有所动嘅，咁啊属于定大啦。咁啊，第六就系智慧大，咁啊由禅定故啊，先至可以发生呢个智慧。咁啊，既然定大故，所以智慧亦都大啊，就具足权实二智。嗱，例如舍利弗尊者，佢话得四无所畏啊。嗱，富流罗尊者，佢话具妙辩才。呢啲都是属于咧权智的能干啊！咁啊，若话论富流罗所谓心法实相，虽菩提尊者嘅同佛之见啊，焦陈尊者嘅妙音闻得阿罗汉，加持尊者嘅妙法开明，正三得地藏啊，都属于权实不二，所以相照空有。咁啊，文中个话见超诸有，咁啊属于实智啦。你若能应身无量，度脱众生，就属于权智啊。咁啊，见超诸有嘅实智属于智理啊。应身无量嘅权智就系利他，咁啊自利利他具足，咁啊叫做智慧大。咁第七咧就系正大，咁啊由呢个智慧大故，佢所证嘅亦都系大。咁啊权实二智具足，佢所证嘅咧亦具足呢个真俗而世理啊，即系话能证嘅权实二智所证嘅系真俗而世。例如须菩提尊者嘅五入如来宝明空海啊。都是属于个所证这个化身理体，所以名为呢叫做正大。那么第八就是感应大，就是此等大阿罗汉，既然因定就发慧，由权实而智慧故，证到这个真俗而世如用的妙理。那么又是从体起用啊，所谓直而常照，照众生的机情，所谓有机则应都无感不通啊，咁叫做感应大。而经中所谓众应身无量度众生啊，就唔单系一处有机啊，系一处应啊，咁啊无量处有机，即皆能应，咁啊叫做感应大。咁啊第九啊。就是神通大，咁啊其实啊，咁啊此等大阿罗汉，咁啊嘅人有感应啊，都系属于神通之一。咁啊，但系神通之感应啊，同呢个首楞严大定而起嘅，咁啊由定先至可以发挥呢个神通啊。所以本经目犍连讲啊，佢话名为世尊。话即使十方如来都叹我神力啊，圆明清净，自在无畏，咁啊莫言嘅神通啊，即使系如何嘅第一啊， 咁亦都係取嘅手靈言反定而起嘅，咁佢就神通大。咁第十係佢哋慈悲大嘅，咁慈悲大咧，咁亦都可以講咧，即係第八種啊感應大，即係有機皆應啊，都無感不通。所謂一次有機，一次應啊。咁啊，盡空法界有機都盡空法應，咁啊，其實始終所謂再説一個慈悲大咧，就話説明此等大阿羅漢。咁佢一方面固然咧，佢啊坐佛轉法輪，但係佢度眾生之時啊，佢係平等化道，所謂不擇冤親啊。咁以呢個無緣大慈悲，咁啊來到化度呢個眾生啊，而我就孔老夫子嘅有教無類一樣，所以呢種慈悲心咧係最廣大嘅。嗱，咁啊呢種廣大嘅慈悲心啊，咁啊亦都唔能夠離得開啊呢個智慧啊，説明菩薩啊點解有廣大慈悲心。咁啊，點解能夠冤親平等啊？不擇彼此，呢個純粹咧就出於呢個真實智慧。咁啊，真實智慧啊，就係我哋每一個人呢個智慧心光。咁啊，由此嘅智慧心光了盡一切煩惱，正自己嘅不生滅本性。咁啊，此個不生滅本性啊，是人人本具，亦都个个现成，所以菩萨度众生之时，亦是以此这个不生灭本性啊，去平等化度众生啊。所以菩萨的慈悲心之所以生起，佢度众生之时，平等化度，不择冤亲啊，是纯粹由这个智慧。咁啊，从实践呢方面讲。咁啊，既然人人本具，个个现成具足佛性啦，咁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啦，我哋唔应该有彼此之分啊，咁啊应该就要平等化道，咁所以始终嘅慈悲啊，实实在在能够做到平等普度，不择冤亲啊，最重要嘅就系由呢个智慧啊。发起，所以慈悲思广大啊！佛学个名词就叫做悲智相怀，有慈悲咁亦有智慧啊！有智慧所产生嘅慈悲啦，来得广大，咁啊叫做慈悲大。咁啊第十一咧就系说法大啦，咁啊上慈悲大啊！即系我哋阿难尊者讲，所谓五族恶失世先人，佢话如果众生都未成佛，终不于此取离。咁啊，既然咁大嘅慈悲心化度众生，众生啊，咁佢点样去化咧？咁就说化，就系明此等大阿罗汉啊，具足四无所谓，具足无碍嘅辩才。所以说话呢度众生，咁而舍利弗尊者佢话闻一句耳啊，能作七日嘅狮子吼啊，咁佢只系闻佛开始一句嘅道理啫，你在七日之内咧可以作狮子吼转大法轮啊，咁啊富流罗尊者在本经讲佢话辩才无碍，宣说苦空心达实相。咁啊，自乃至行沙如来秘密法门，我于众中都能够微妙开示，不无所谓。咁啊，属于说法大。咁啊，第十二利益大啦。咁啊，由说法大故，所以利众生得益亦都广大啊。未发心者，咁啊能令佢心；已发心者，能令佢善根增长啊。善根已成增长啦，咁啊令佢渐渐咧成熟啊，而直至佛果菩提，咁你叫做利益大。 咁啊，第十三就係佢哋眷屬大。咁啊，眷屬大此等大阿羅漢啊，既然在在處處，説法度眾生，使眾生聞法得益。咁啊，又説法願，常隨菩薩不捨，為菩薩嘅法眷屬。咁啊，所以名為嗰個眷屬大。咁啊，第十四就係果大啊，咁啊，前嘅正大，咁啊，可以講屬於分正位。咁啊，中嘅果大咧就係究竟結果，即係成無上道啊。如同《法華經》嗱，佛係舍利不偏者受記，咁啊，以後就花光佛啊，咁啊，加結為光明來。雖然是尊者受記為名相如來，咁啊加尊尊者受記為蓮浮羅提金剛佛，咁啊大目犍連尊者受記啊係為多摩羅跋旃檀香佛，咁啊富流羅尊者為法明如來，貂陳羅五比丘等啊受記為普明如來啊，咁啊阿難受記啊。系山海为自在通王法，咁啊罗后罗受记为道七宝花法，咁啊须达提婆达多尊者受记啊，系为天王如来，咁啊即使摩诃波遮波提比丘尼啊，都为佢受记，佢哋一切众生起见法，耶输陀罗。为他受记的具足千万光相如来，就都是属于果大。咁啊，以上如是啊，个道德都具足，所以说此等阿罗汉呢，就名为叫做大阿罗汉。个佛子住持就善超诸有啊，咪此两句经文。同埋讚歎此等大阿羅漢嘅定慧德，咪亦都係讚歎啊呢個自利德。咁啊，佛子就有兩種啊解釋，一種啊佛入嗰菩提，咁啊子咧就係為成佛嘅種子啊，即係話我哋任何一個人，若是能夠發心信教大乘佛法啦。咁此個大乘佛法就係為我哋成佛種子啊！咁所以佛經上講咧，佢話一力以根都永為道種啊！我哋只要在呢個大乘佛法之中啊，咁曾經咧聽過一次啊，咁即使係一四句偈啫，咁以此大乘佛法嘅善根種下我哋嘅法式田中咧。咁都系为日后成佛嘅种子。咁啊，现在此等诸大阿罗汉，咁啊，人人都系信教大乘啊。咁啊，依此嘅大乘法修嘅自利利他之行，与四轮世缘相应啦。咁就系为成佛之种子啦。咁啊，乃到现在啊，所谓一切众生。无论他发心不心修行不修行，咁或者呢以日后先至开始发心修行啊，都皆得成佛，因为一切众生有佛性啊，此个佛性呢就系为成佛嘅种子，咁因为真如与个无明啊，咁两者呢就互相分言。那若是话无名力强，以呢个无名分真如，咁我哋就起烦恼做罪业，就会流转生死。咁若是话我哋常常亲近善知识，或是缩心嘅善根深厚啊，咁今生自己发心啊，读诵研究大乘经典啊。咁啊，依呢个大乘佛法去学去修，咁就真如分呢个无明啊。虽然冇佛菩萨作为真相缘，但系亦有厌苦求乐之心，欲求解脱，都系为成佛嘅种子啦。 咁若是话如果善根深厚啲嘅，咁有佛菩萨为佢嘅助缘啦，咁呢个念苦求乐之心就更加坚固啊！依法行持系不竟成佛，所以大智度论讲啦，佢话矮仔比人先成佛啦，但系此事都尚未可知啊！佢虽然额前系多于做蚂蚁系最少嘅，咁一粒芝麻都几乎比佢大，但系佢呢个心量啊，与十方诸佛所证，与一切众生之所具嘅佛性本体啊，系冇乜两样。只不过呢个业障唔同，佢就受呢个微细身，但系论呢个法性本体咧，冇乜两样啊，无所谓真假。咁啊，若是话佢呢个善根成熟啊，佢亦得以为人，咁啊，亦得以此呢个大乘佛法嘅熏习啊，同样可以成就无上菩提。所以修习或者读诵或者受持大乘佛法，都系成佛嘅种子啊，日后可以成佛。啊，第二咁啊，佛咧就系、是、诸佛啊，子咧就系、是、弟子，就是、此等大阿罗汉啊，系真真正正系名副其实嘅佛弟子。咁啊，弟子之意咧，咁啊，诸经所说不同。若是话四分律，咁即系小乘界啦。咁啊，说明啊，受比丘戒者。咁啊，我哋登坛受具啊，咁啊，大和尚宣布我哋得戒啦。咁名为叫做佛子啦。咁啊，在梵网经受菩萨戒，咁啊，即系大乘佛法啦。我哋若是受咗菩萨戒啊，咁啊，名为佛子。咁在灵蛇经八地就系、是、为最善子啊。咁啊，此经以共花严经啦，都系第九，即系十地中嘅第九花王子住，名为叫做佛子。咁啊，在百花经咧就更加普遍啦，咁啊，一切众生都皆是吾子啊。咁啊，既然佛讲一切众生都皆是吾子啦，咁说明一切众生都皆有佛性啊，咁啊，人人都可以成佛嘅。咁啊，现在始终个佛子咧就属于最圣子，咁啊，即是啊，此经嘅第九法王子住，因为此等大阿罗汉同埋经无量劫行道。具足大慈悲、大智慧、大福报、大庄严、大神通、大辩才，能够破三如来嘅阶，能够作大佛事，佢所到之处，都以离生为事业，宏法事家务，系真正佛子，是纯善地啊！常为诸佛之所称赞嘅，咁就名为佢嘅佛子啦。嗱，咁啊，佛子就系有亲疏之分啊。咁啊，亦如呢个转轮圣王佢所生嘅太子啊，咁啊，亦有呢个的树之别。咁啊，菩萨就系属于亲呢一方面讲，即系的子，因为佢发菩提心。修菩萨行，行愿都与佛相应啊！日后究竟成佛，佢能够传言续灯，能够继往开来，能够光前照后啊！咁啊，好似呢个转轮圣王呢、这个第一夫人所生嘅太子，佢就具足呢个轮王嘅相好啊！能继承轮王的宝位，所以称他为叫做亲子啦。但是声闻小乘就属于这个庶子，因为他证到小乘阿罗汉果之后，他从此不发大心，他不修义利之行，那就成佛无分了。佢极其量系正呢个出世小乘果已， 就好似呢个转轮圣王，其他嗰啲夫人啊，佢所生嗰啲儿子一样，不对轮王相好，佢就冇继承啊转轮圣王位嘅希望。咁啊，现在始终我哋所讲嘅所谓大阿罗汉啊，系的子，亦系亲子啊。咁啊，绝对咧就唔系庶子，亦都唔系只嘅疏子。咁啊，如是讲啦，咁啊，亦都系《十法花经》以前所讲嘅。咁啊，在法花会上，说一切众生不皆善子，普为咒记。即使一举手或者小低头啊，以此供养佛的皆成佛道啦。咪若有闻法者，都无一不成佛。咁啊，仲边是有亲疏？边次有呢个的树之分呢？嗰个主持咁佛子住持啊，咁啊住就系安心实相，不动如如，永息攀缘，名之为住。咁啊，我哋啲苦恼众生执着于有，住于有，所以生死轮回就苦恼万千啦。咁啊，出世嘅声闻缘觉住于空，永不发道心，入呢个三界度众生。佢虽然断咗呢个三界嘅粗烦恼啊，了咗三界粗嘅分怨生死，但系仍有出世嘅尘沙无名，烦恼未断啊，仍有呢个变业生死未断。咁啊，菩萨住于中道，离两种生死。咁啊，了此中道，即是自心，自心无相啊，则无所住，先至名为佢嘅正住，亦名佢嘅佛住。咁啊，若是话照空照有而不住于空有嘅，咁啊，唔系佢嘅住持啊。而文中所讲一善超诸有。咁啊，能善超诸有啦，不为诸有所系过，即系照空啦、啊。啊，能够度脱众生啊，咁即系照于有。因为照空不住空，所以能度脱众生啊。佢照有不住有，所以能够善超诸有，正大涅槃。因为照空不住空，照有不住有。空有的不住，方名为佢嘅正住啊。咁啊，持咧就系任持不执，亦可以说为总持不执。嗱，咁啊，三界个凡夫执三界，咁就叫做持有啊。二性执空，有涅槃可证。咁啊，执着呢个空理啊，咁啊叫做持空。啊！若是话菩萨了已经即中道相持空有，咁就名为叫做总持。若是话单持真谛理，或是单持俗谛理啊，或者单持中理，都不名叫做总持。一定要持如来三不被妄啊，方名叫做主持。咁啊，又话住法王家。慈悲密藏啦，咁啊叫做主持，咁啊说明此等大阿罗汉所证甚深，咁就尊称佢为叫做佛主主持。个善超嘅诸有，咁所谓诸有者咧，就系三界二名，亦系三界众生啊生死嘅境界。有因有果，咁啊名之为有。咁平常所讲呢个有字咧，就系、是、三有啊，即系三界生死，有呢个欲界有，就是、欲界嘅生死咧。咁啊，若是话色界有，就系、是、色界嘅生死啊。若是无色界有咧，就系、是、无色界嘅生死。若是我广而言之咧，就系、是、有九有啊，就系、是、将呢个三界中 所謂友情所居住之處啊，分為有九個地方，咁啊譯名佢就九種友情居。第一，肉界嘅人要同呢個六欲天，名為叫做五趣雜居友啊，係五趣眾生咧雜居之處。第二係色界初禪，名為離生喜樂友。第三是色界的二禅啊，名为定生喜乐友。第四是色界的三禅啊，名为离喜妙乐友。第五是色界的四禅，名为舍念清净友。第六是空无边处。第七呢是色无边处啊。第八是无所有处。第九是非非想处。咁啊，若再開支咧，就三界分為二十五有，六界中有十四種有。咁啊，此十四種有咧，即係四洲，即係四大部洲啦，要共四惡趣同埋六欲天。咁啊，色界中有七種有啊，即係四禅天同埋初禅天中嘅大梵天，同埋第四禅中。靜居天與共的無上天。咁色界呢就總共呢就七有啦。咁若是話無色界中就有四種有，就話空無邊處、色無邊處、無所有處與共非非想處。所以在呢個止觀附行裏面講啦，就話四周係四惡趣，六欲係定凡天，四禅是四空定啊，无想及罗行，咁啊总数加埋咧系二十五种有，在呢个三界中咧都系属于嗰啲苦恼众生啊流转之处，咪因为有烦恼苦果，有生灭成坏，有人我是非，有呢个灾患苦难啊。就名为叫做有，咁啊现在以修行力故，能断除烦恼，再不来乃至永远断除呢个三界嘅生死啊，名为叫做招诸有，未曾一达到呢个见字，咁啊若是话见诸有事实，由修空观力。滅諸有而出諸有，就不明這個善超啊！現在此個千二百五十大阿羅漢，他了三界都疑幻藝啊，生死都若空花，但是他不捨一塵勞，的而作佛事，住世間，持佛法，度眾生。咁啊，雖然住世間，而不為世間諸有所係累。於生死中來去自由啊，不超而超，超而無超，所以我哋強其名啊，叫做善超諸有。咁啊，若是話單超三界同居土，不明善超，亦都要超方便十部兩種土咧，方明嘅就善超。咁啊，若是話見到有三土可出啊，有常直光可證，都不明善招啊！要三土即常直光，方叫做究竟善招。咁啊，此種嘅境界啊，只等大阿羅漢咧係做得到，不能於國土成就威儀，從佛轉輪妙堪為足。此四句經文啊，就讚歎呢個利他之德。咁啊，初兩句能於國土成就威儀，就係相讚權實二字啊。咁啊，後兩句從佛轉輪妙堪為足啦，就係相讚慈悲與共咧係智慧。佢話能於國土，咁啊國土咧從呢個客呢方面講，就係當時個五印度。若是廣而言之咧，就包括言浮提。咁啊，再廣而推之咧，就包括呢個梵聖同居土、娑婆世界啊，乃至十 光國土，咁但係現在始終個國土咧都係單指啊，即係局止於呢個娑婆世界，就係、呢個娑婆國土。咁啊，威儀古德話外月表端莊，具於子有法，就叫做威儀。但係在此呢個娑婆世界啊，尤其是我哋呢個五族阿閪。所謂嗰啲外境咧，繁華射眼啊，性欲天生。出家之後啊，能夠具足威儀者，係唔容易多見啊。咁啊，現在此嘅1250大阿羅漢，能於國土啊，係成就威儀，不單自利，亦能利他。因為威者即是威德啊，這個實力啊，所以他以這個實字斷煩惱啊。那麼儀者呢，就是外表的儀容啊。那麼既然外表的儀容端正啊，能為眾生的模範，那麼屬於這個權智的化物。那麼以理具足呢，光明叫做大阿羅漢。所以此兩句經文就是相讚此等大阿羅漢啊，權實已知，不從佛轉輪，就妙堪為足。從就是隨從啊，佛就是我哋個教主釋迦牟尼佛，轉就是轉動啊，輪就是法輪。咁啊，輪嘅相就是圓形嘅。輪的體呢就沒有一定，所謂隨事立名。若是這個輪以木為體的，那我們叫做木輪、那若是以鐵為體的，好像那火車之下鐵的那些輪是以鐵做的，那我們叫做鐵輪、或者以銅為體的，這個銅輪、以金為體的，我們說它為金輪。若是以寶為體，我們說為這個寶輪。那現在從佛轉輪，那麼轉的是什麼輪呢？所轉的是法輪，即是以法為體，名為這個法輪。那麼但是法輪呢，就以無相而為相，但是輪的功用就能運能載，能從生死地運這個修行者至到這個涅槃地。那麼輪所過的地方能夠摧碎一切荊棘瓦礫、譬如法輪轉處、那麼悉能摧碎一切眾生的惑業之苦。那麼世間的輪，那麼凡夫的根力可以轉動，或者現在這個科學化，即使呢是銅輪、或者呢鐵輪咁重的，那麼這個電動化呢可以將它轉動，一開個電掣呢就轉得很快，那麼等於說這個車呢也都走得很快。但是佛的法輪呢就不是我們普通人呢能夠轉得動，一定要以這個大智慧力方能轉得動。那麼現在此等的大阿羅漢，那麼我們既然是讚他的德行，則此等大阿羅漢有大智慧力，那麼所以能夠常常隨佛轉大法輪，坐佛運揚佛法，例如《般若經》中，咁啊，佛咧常常斥命啊，須菩提尊者，個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。咁啊，隨後舍利弗尊者、目犍連尊者、迦摄尊者、富流罗尊者，咁啊，亦都同說呢個般若波羅蜜甚深嘅道理。咁都係屬於咧隨從佛啊轉法輪。咁啊，又在《花言經》講啊，佢話菩薩轉法輪，對如佛 之所转啊，因为佛所说的法与共菩萨度众生转法轮呢，是无二无别。咁啊，菩萨好多系古佛再来，佢只不过是门示现菩萨位啊，咁啊助佛转法轮，度脱众生。因为好多众生必然与佛有缘，但系亦都有好多众生咧未必与佛有缘嘅，所以与佛有缘者系佛所化度啊。咁啊，若是与佛无缘者咧，咁啊由诸菩萨、诸佛弟子咧去化度。咁啊，所以菩萨以共此等嘅大阿罗汉啊，佢转法轮之时，咁啊如同佛所转一样啊。咁你叫做从佛转轮，说明此嘅千二百五十大阿罗汉，咁啊常常随从佛啊，代代处处转法轮，系度众生。咁啊，既然随从佛转法轮，助佛啊，说法度众生啊，咁啊属于利他呢一方面嚟讲嘅。